is that 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自然停。Is that some 这样不行 ？Is that some 白天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Are 要有一个滑动。你现在发的是 many are 这个太钝了，太短了。这些元音呢都得发的饱满。OK, are scheduled. 嗯，好，我看看还有冬日里的阳光。 Don't care about that. 我们的重音不是包 ,OK, 是 kid, don't kid about that, 然后 bow, 不要发包 ,OK,、 嗯、这些同学们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哈、嗯、每一次呢老师给你的纠正虽然还有些地方是相同的但是你继续练习会变得更好、 嗯、 很多呢我们这个在聊天室当中踊跃参与互动的一些新同学你比如说像 Morning Star 啊这些、 嗯、 既然都已经开始互动了不妨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现场的纠音了、 嗯、 啊，让老师呢来听听你的语音啊，给你做一些指导更快的进步、嗯、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谢谢 Henry 老师 okay, Thank you 下次见 okay, 拜拜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索契冬奥会上女子雪车比赛结束争夺美国一队以 0.1 秒的微弱劣势惜败给了老对手加拿大队遗憾的与金牌擦肩而过不过美国队中的劳林威廉姆斯却成功的谱写了一段传奇他成为了又一位在夏奥会和冬奥会上均夺得奖牌的选手索契冬奥会上美国女子雪车队阵容中有两名女子田径世界冠军分别是2008年和2010年室内田径世锦赛女子60米栏冠军洛洛琼斯以及伦敦奥运会女子四乘100米接力金牌得主劳林威廉姆斯其中劳林威廉姆斯还被美国媒体评为有可能成为史上第二位能获得夏季和冬季奥运会金牌的选手此前在奥运会的历史上美国的传奇运动员艾迪伊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名在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上均收获了金牌的运动员1920年年仅23岁的伊根代表美国参加了安特卫普奥运会获得了男子次重量级拳击冠军1932年伊根参加了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帮助美国队获得了四人有舵雪车项目的金牌可惜的是在索契冬奥会上美国队与这枚金牌擦肩而过劳林威廉姆斯也错过了成为历史上第二人的机会不过他成为史上第五个在夏奥会和冬奥会上均夺得奖牌的选手 Lauren Williams, who was born on September the 11th, 1983, is an American sprinter and bobsledder. She was the gold medalist in the 100-meter dash at the 2005 World Championships in Athletics and won silver medals at the 2004 Summer Olympics, 2007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2006 IAAF World Indoor Championships.She won a silver medal in the two-woman bobsleigh at the 2014 Winter Olympics. A world junior champion in 2002, she went on to win the 100-meter at the 2003 Pan American Games and claimed the NCAA title over the distance for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the following year.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